解放我。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给你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Go Shine 笑笑笑。 Go Shine 笑笑笑。除了盈盈呢，不是半可爱，她天生就是很可爱的。什么东西呢？是最厉害唱歌，然后是伴着可爱的声音去唱歌的。 什么东西呀、 啊？ 东西还是什么人？ 东西。他很厉害唱歌的、 uh-huh. 然后他是带着可爱的声音去唱歌的。 诶，请问是那种夹娃娃机抽到的那种会发出声音的玩偶吗？ 哦、那个什么一按下去 I love you、 uh-huh, I love you 那种的， 不是这个娃娃、什么东西呢？ 难道是他吗？ 哪个 也是很会扮可爱 啊？谁会扮可爱？ 然后也是会动的、 哪个 Annabelle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是 Annabelle 吗？ 不是，一点都不可爱啊。 而且我跟大家讲超好笑的事情，如何整的朋友，今天我在脸书呢看到一个超级恐怖的影片、就是一滑到他就有一个很可怕的脸，一个阿伯很像去世了、站在那边看着你，然后我一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滑掉，然后第二个反应就是滑回去，然后马上 send link 给 YY 盈盈，然后骗 YY 盈盈讲说，哎、这一家很好吃耶，你按进去看一下，结果是那个画面 真的，因为他第一家介绍我，哎，这个餐厅、 是整个一家餐厅 来的，对，我就按进去，哦，好像不错，那我就好奇第二家是哪一家、一按进去，哇，那个阿伯的眼神很 真的很可怕耶、所以是跟这可怕的东西有关吗？ 没有了，他没有了，不可怕，不可怕的、 OK， 什么东西最厉害唱歌扮可爱啊？难道是那个 strawberry 吗？ 为什么？ 因为讲那你敢斯基是多米多，那你干嘛？那大是他吗？ 不是，不是 ice cream， 不是 ice cream。东西东西。 请问跟 cute 这个字有关吗？ 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跟可爱这个 category 有关。 可爱的东西有什么啊？ 嗯， 难道是摸摸吗？ 摸摸。多摸 多摸、 没有人觉得他可爱 呀、多摸 哦，因为他的牙齿尖尖这样子、 多摸是那个曾经红极一时那个可爱的生物， 我知道巧克力色的那个、 多摸很可爱，你干嘛 这牙齿很可怕，我不喜欢。 这你应该不喜欢拉布布，拉布布也是有那个牙齿、 拉布布又不一样。 对呀、你这叫双标啊。明明多摸也是有那个牙齿， 因为他们的眼神不一样， 你的牙齿才不整齐嘞。 你的牙齿 我牙齿出了名的是最整齐的，没有整过。 OK， 给你分给你分，等一下你再回来告诉我什么答案吧。 OK， 然后这个是 Beyond Trend。卢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 Bam Bam 的 Let's Parade。Bam Bam 呢将会举办他们的 K-pop Big Two Super Concert 啊，除了有 Bam Bam 之外，当然还有 Idol 啦，将会在6月14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Stadium Merdek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toyou.com.my。 卢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个冷笑话要给你中追的到， 第四场，我说你笑。卢炫笑笑笑。 卢炫笑笑笑，到底什么东西呢？他是最厉害唱歌，然后也很厉害扮可爱的，肯定跟恐怖的东西没有关系的。 OK， 这个东西他真的可爱吗？ 他真，他很有用。 有用、 对家庭主妇来说很有用的东西。 离婚协议书。有用吗？你一直 没有 在一段不开心的婚姻里面， 然后就离婚了。 对啊， 然后就 是离婚协议书吗？ No no， 不是。 请问是钱吗？ 钱。 家庭主妇也很爱啊。 他怎样厉害唱歌呢？钱， 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你可以买一个，你可以买一个卡拉 OK 机。对啊、 哦、 我妈妈也是有买一家。真的、我妈会在家里唱的。 哦， 对啊，唱那个最炫民族风，真的，我妈妈很喜欢在家唱 K 的。 什么题？你们第一句的？ 对对对对， 是 吗？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请问是扫把吗？ 扫把 还是烫斗？ 不是，它是在户外的。 户外的、 啊。户外的东西。 Who wanna be like Jenny？ 不是啦。 户外难道是割草机吗？ 割草机，哦，因为一割的时候， 因为家庭主妇讲说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割草机，是割草机吗？ 是，衣服的衣服， 衣服的啊，芳香剂吗？ 不是， 难道是洗衣机吗？ 不是， 难道是电熨斗吗？ 不是， 难道是？ 你晒衣服需要什么东西？ 衣架， 除了衣架， Hanger， 还有除了衣架， 晒衣服还需要什么啊？ 就是 oven。 需要夹子，因为世界上有一个词汇叫做 甲子音、 uh-huh. 啊对，然后 甲子音哦， 甲子音确实哎，这样子扮可爱的， 可爱可爱这样子啊，然后有一个 哎，你这个是甲子音吗？ 对呀，甲子音就是这样的，讲话比较可爱， 比较像关洛音呢。 不是那是甲子的。 啊，可以学起来了，原来甲子是最可爱的甲子音。 是，现在我要用甲子音跟你介绍。 不要正常讲。 Astro 本周 highlight 有英超联赛啊，将会在5月17号星期六的凌晨3点钟呢，切尔西会对垒这个曼联呐、啊，而5月18号星期日晚上的11点30分呢，阿森纳就会对上纽卡斯尔奇啦。你可以通过呢 Astro Premier League 呢观看以上的全部赛事直播哟。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肖战的《漂流》。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个冷笑话给你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Go Shine 笑笑笑。 Go Shine 笑笑笑。现在这个时代呢，有分为两派的人呐、啊，一个是 E 人，一个是 I 人。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谁会比较有责任感呢？嗯、，E 人还是 I 人？谁比较有责任感？瞎吧。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Very good. E 人跟 I 人啊，是跟英文有关吗？ 没有。没有关。 责任啊，责任感代表他一定是做事情要负责到底。 对。 然后有担当。 对。谁呢？ E 人吗？ E 人。 E。还是 I 人呢 I 请问他跟某个中文字有关吗？ 某个谚语有关吗？ 谚语有关啊、嗯、难道是 E 人吗？ E 人为什么？ 因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水流。 太深奥了， 太深奥了吗？ 太深奥了， 你看不到吗？ 不是、 e，难道是一、e? 哦？可能是一、e、吧。 一、 e? ，因为有责任感的人呢，他们都是对于这个世界很有爱，看什么东西都很有爱， uh-huh. 所以一定是一、e, ，因为他住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 哇、wow, wow, ， 是一、e、吗？ 不是、 啊。那请问是 I 吗 ？I 的话怎样呢？有什么来 I 的？谚语还有啥？ 哦，我知道了， 最厉害的， 我肯定开的，这样应该是 I 了。 为什么？ 因为责任感的人呢，他真的是今天会跟你汇报，老板，我这个活动已经搞好了，嗯、我已经全部东西都 plan 好了， 嗯哼 ，everything 尘埃落定。哎， 可是这是成语呀、啊，不是谚语呀、 啊。谚语啊，谚语的是就例如那种什么， I 什么 I 什么。 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是他吗？ 不是 SHE 吗？不是吗？ 很有责任， 是吧？是吧？ 不是， 他们蛮有责任感的，他们成就了我的童年、欸。 还有什么 I 来？有还有什么歌曲是 I 的？ I, 除了爱存在 ，FIR， 还有 I， 还有谁呀、 啊？哎，没讲 Lady Gaga 了啦， 还是 ICD， 我很喜欢去的那个乐园， 不是？ 也不是吗？那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呀、啊？你再想一想，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课堂上的笑声，操场上的奔跑，藏在纸条里的秘密，一起赶作业的日子，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第一次考到驾照带朋友去妈妈，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所以好好珍惜吧。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队长的 Nuna。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Nuna Nuna， 世界上有两种的 Nuna， 就是有 E 人 Nuna， 还有 I 人 Nuna 啦。如果两个 Nuna 站在一起，谁比较有责任感呢？就是 E 人跟 I 人，谁下面下吧？ 责任感啊，我觉得两方都有责任感，不应该这样子乱乱讲吧？你会得罪 I 人跟 E 人的。 OK， 这是一个冷笑话，不要。 我要点 Tips， 谚语啊，谚语有关。 我谚语有限，来试试看一下。我已经讲了很多，依山傍水，黄河入水流 啊，两个半流了。 白日依山尽， 三个半流了。 矮村在的美丽新世界。 歌曲、啊、 跟 I 跟 I， 然后责任感有关的，责任感很重要，这个字重点 责任感啊， 嗯，重点在 这，责任感、嗯、跟责任有关的谚语吗？ 嗯， 哈， 对， 跟责任，有媳妇必有其子。 所以是爱 的定义。还是说谚语有哪一些，就例如什么，你给我一个 tips。 他给你一个 tips 啊，OK， 他一直重复的这个字， 他一直重复 的, 重复的、 啊、不是伊人什么什么伊人，还是爱人什么什么爱人的，重复的， 重复的啊。 对， 难道是那个叫什么 啥， 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只会这一个。 你不是很厉害的吗？考试一百分的时候。 OK， 其中一个字你再给我一个 tips， 一个字就好了。再给我一个字。 是 不两立。 不是， 是的长官。 OK， 你现在选伊人还是爱人吧。 伊人的。 伊人的。 OK， 正确答案是伊人。因为有一句谚语叫做伊人做事伊人当。 什么东西 有道德。 OK， 这个你 approve， 确实有这个谚语。 为什么你想不起、这个？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一人当，所以最有责任感的人是 一人。当然就是冷笑话了 啊！不要认真啊，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G Dragon 的 Power。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除了 G Dragon 有 Power 之外呢，没想到 Broccoli 呢也是有一个 Power， 叫做 Magic Power。 就是实现你的生日愿望啊！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样呢，帮人家实现愿望呢？ 好，一个反正很帅气的 brother 来告诉大家，你也是五月的宝宝，对不对？ 对。 来，五月几号？ 23。 来，你的2025年生日愿望是什么？ 找到工作吧。 想要找怎样的工作？ 工钱高了。 工钱高，什么行业？ 这个我还没想到 ，any kind 吧。 你是读什么的 ？Marketing。 Marketing 公司好不好？ OK 啦。 OK， marketing firm， 月入过万 ，on 吗 ？On。 叫什么名字？ 王俊。 Broccoli 要找这个博俊在工作呢，可以日里过十万，可以给那个 marketing 的公司做你日里十万，日里十万，日里十万。OK， 恭喜收到，你现在走这个你就可以月入过万了。来，三二一，走。 这个男生最后真的会月入十万吗？ 可能走上了 Broccoli Deal 的红毯，过去会月入百万了。 哎呦，可是不是月入十万，月入十万呢？ 月入十万啦。OK， 如果月入百万叫月入百万，干？月入百万。 月入十万，月入 百万喎、哦，百万哪里叫十万？ 月入百万。 月入百万， 百万系啦，月入百万， 月入千万咧， 千万系乜嘢？ 月入千万， 月入千万， 月入千万，月入百万， 百万， 月入十万， 十万， 月入一兆， 一兆啊，一兆， 你不要乱叫哦， 真的一兆， 月入一亿， 咩嚟嘅呢个？ 月入一亿， 月入一亿，一。月日一二是什么来的？ 月日一二啊， 我们在说什么？ 跟我相处广东话会变烂，我有这个能力， 很辛苦，很辛苦， 我会影响到你， 听到耳朵都痛 了。那你想要被我影响到你的广东话呢？赶快去到我的 IG 伟俊22，或者是勾选的 IG 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勾选，请你走红毯吧。 大家记得看起来要笑，就勾选 Beyond Trend。